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31章霍格沃茨的战斗第102集。 太危险了， 罗恩嚷道。可是哈利还在空中盘旋，浓烟弥漫中，他的眼镜多少对眼睛起了些保护作用。他掠过下面熊熊的火阵，寻找生命的迹象，寻找没被烧成焦炭的一只胳膊、一张脸。他看见了，马尔福搂住不省人事的高尔，在烧焦的桌子堆成的摇摇欲坠的高塔上。哈利俯冲下去，马尔福看见他过来，赶紧举起一只胳膊，但哈利刚一抓住，就知道没有用。高尔太重，马尔福的手上都是汗，立刻就从哈利手中滑脱了。 如果我们被他们拖死，我就杀了你，哈利！ 罗恩的声音吼道。就在一个巨大的喷火克麦拉扑过来时，他和赫敏把高尔拖到了他们的扫帚上，然后打着转，起伏不定地再次飞到空中。与此同时，马尔福爬到了哈利身后。 门，我们的飞门！ 马尔福在哈利的耳边叫道。哈利加快速度，跟着罗恩、赫敏和高尔穿过令人窒息的滚滚黑烟。在他们周围，最后几件没被烈火烧毁的东西被邪恶的火中怪兽们欢庆地抛向了空中。杯子、盾牌、一串闪亮的项链，还有一个古旧而褪色的王冠。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门在那边！ 马尔福尖叫道。但是哈利突然一个急转弯俯冲下去，闪闪发光的冠冕似乎在以慢动作降落，它翻转着，慢慢地落向一条巨蛇大张着的嘴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哈利得手了，用手腕套住了它。巨蛇朝他扑来，哈利又一转身飞向空中，朝着他祈祷有门开着的地方飞去。罗恩、赫敏和高尔不见了，马尔福一边尖叫，一边紧紧抓住哈利，把哈利抓得生疼。接着哈利在浓烟中看见墙上有一块长方形的东西，便调整扫帚对准它冲去。片刻之后，新鲜的空气灌进了他的肺里，他们撞在了外面走廊的墙上。马尔福从扫帚上摔了下去，脸朝下趴在地上，喘气、咳嗽，连连干呕。哈利翻了个身坐起来，有求必应屋的门消失了。罗恩和赫敏坐在地板上喘着粗气，旁边的高尔仍然神志不清。 克拉布， 马尔福刚能说话就哽咽着说， 克拉布，他死了。 罗恩毫不客气地说。沉默，只听见喘气和咳嗽声，接着一连串砰砰的巨响，震得整个城堡都在颤抖。一支由透明的人影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骑着马飞奔而过，他们的脑袋夹在胳膊底下，还在杀气腾腾地呐喊着。无头猎手队经过后，哈利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打量着四周。战斗还在进行，除了那些撤退的幽灵在尖叫，他还听到更多的喊叫声，他的内心恐慌极了。 金妮在哪儿？ 他突然说道。 他刚才在这儿，他应该回到有求必应屋的。天哪，在那场大火之后，你以为那屋子还管用吗？ 罗恩问，但他也站了起来，一边揉着胸口一边左右张望。 我们分头找找。 不， 赫敏说着也站起身。马尔福和高尔还是无力地瘫在走廊的地板上，两人都没了魔杖。 我们不要分开，我们走吧。哈利，你胳膊上是什么？ 什么？哦，对了。 他把冠冕从手腕上退下来举在手里，冠冕还是滚烫的，上面沾满黑色的烟灰，但他仔细看时勉强辨认出了上面刻着的细小的文字。过人的聪明才智是人类最大的财富。一种血一般的乌黑粘稠的东西似乎正从冠冕里渗透出来。突然，哈利感到冠冕在剧烈的震动，然后在他手里裂成了碎片。他裂开时， 哈利隐约听见了极其微弱、极其遥远的痛苦的惨叫，不是从城堡或场地传来，而是从他手指间那个刚刚碎裂的东西里发出来的。 肯定是烈火！ 赫敏眼睛盯着那些碎片，带着哭腔说：“ 你说什么？ 烈火，邪恶的火，可以毁灭魂器的物质之一。但我一辈子也没胆量使用它，太危险了。克拉布怎么知道？ 肯定是从卡罗兄妹那里学来的。” 哈利神色严峻地说：“ 真可惜，他没有专心听他们讲怎么保护熄灭。” 罗恩说：“他的头发跟赫敏的一样被烤焦了，脸上黑乎乎的。 要不是他一心想杀死我们，我倒会为他的死感到难过呢。” 可是你想没想到？ 赫敏小声说：“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能把那条蛇……” 他的话没有说完，因为尖叫声、呐喊声还有分明的格斗声响彻了整个走廊。哈利环顾四周，心里不禁一沉，食死徒已经攻进了霍格沃茨，弗雷德和珀西后退着出现了，两人都在跟戴兜帽的蒙面大汉决斗。哈利、罗恩和赫敏跑上前去相助，一道道强光射向四面八方，跟珀西格斗的那个人快速后退，他的兜帽滑落了，他们看见他高高的额头和杂色的头发。 你好，部长！ 珀西大喊一声，冲着辛克尼斯干脆利落地发了个恶咒。辛克尼斯丢掉魔杖，用手抓住长袍的胸口处，显然难受极了。 我说过我要辞职的吧？ 珀西补充了一句。 你在说笑话，珀西！ 弗雷德喊道。跟他搏斗的那个食死徒在三个昏迷咒的重击下瘫倒了，辛克尼斯倒在地上，全身冒出许多小钉子，好像正在变成一种海胆。弗雷德高兴地看着珀西：“ 你真是在说笑话，珀西！我好像很久没听你说笑话了。自从你……” 空气突然爆炸了，他们刚才聚拢在一起，哈利、罗恩、赫敏、弗雷德、珀西，还有他们脚边的两个食死徒，一个中了昏迷咒，一个中了变形咒。接着，在危险似乎暂未来临的一瞬间，世界被撕裂了。哈利觉得自己飞到了空中，只能死死地抓住那根细细的木棍，他唯一的武器，并用双臂护住脑袋。他听见了同伴们的大喊和惨叫，却无法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然后，世界渐渐化为疼痛和一片模糊，他半个身子都被废墟埋住了。走廊刚才遭到了可怕的袭击，寒冷的空气告诉他，城堡的一侧被炸飞了。面颊上湿热粘稠的感觉告诉他，他正在大量流血。接着，他听见一声令他揪心的惨叫，那叫声里所表达的痛苦，绝不是火焰或咒语能够引起的。哈利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心头极度恐惧，比他这一天，也许是这一辈子的任何时候都要恐惧。赫敏从废墟中挣扎着站起来，三个红头发的人聚在墙壁被炸飞的地方。哈利抓住赫敏的手，两人跌跌撞撞地走过碎石头和碎木片。有人在大喊：“ 不，弗莱德，不！” 珀西摇晃着他的弟弟，罗恩跪在他们身边，弗雷德的两只眼睛空洞地瞪着，脸上还留着最后的一丝笑容。